追寻智慧的思绪，感受悠远的情怀，加长读书时刻。 第三章，此在的本真 整体仍在与时间性之为操心的存在论意义。第六十一节，从对此在式的本真整体存在的解说，到对时间性的现象剖析，这一进程的方法步骤之草描。我们已从生存论上筹划出了此在的一种本真的整体仍在，这一现象的阐释把本真的向死存在展露为先行，在从生存上证实此在的本真能在时，这种本真能在曾作为决心展示出来，并从生存论上得到了阐释，应得怎样合聚这两种现象。对本真的整体仍在的存在论筹划，把此在隐至的那一维度，同决心现象岂不风马流不相及吗？死与做事的具体处境会有什么共同之处呢？把决心与先行硬凑到一起，这种尝试岂不误以引向某种不容容忍的完全不是现象学的虚构吗？这种虚构岂不无可再自称具有基于现象的筹划性质了吗？当然要禁止从外部把这两种现象联系到一起，在方法上还只留下一条可能的道路，从我们叶京在其生存的可能性中证实了的决心现象出发，并去追问，就其最本己的生存的存在倾向来说，决心是否先就指向作为自己最本己的本真可能性的先行的决心。如果情况近似，按照决心的本己意义，只有当它并不是向着随意的不过是最近变的可能性做筹划，而是向着遮伏于此在的一切实际仍在之前的最极端的可能性做筹划，并且或多或少不加伪装的就作为最这种最极端的可能性悬浮而入此在的一切实际把握了的能在之时，决心才把自己带入本真状态。如果情况近似，作为此在的本真的真理，决心唯有在向死先行之际才达到它所包含的本真的确定性呢？如果情况近似，下决心去做的一切实际的暂先行之，唯有在向死先行之中才得到本真的领会，以及在生存上被追上呢？作为生存论阐释的给定课题的存在者，具有此在的存在方式，这一存在者无法靠把现成片段拼凑成一个现成事物的方法而得，只要生存论阐释不忘记这一点，他就必须由生存观念指引自己的全部部署。就追问先行与决心之间的可能联系这一问题来说，这一点所意味的无非是要把这些生存论现象向着在他们本身那里草描出来的生存的可能性做筹划，再从生存论上对这些现象刨根问底儿，通过这种方法研究先行者的决心的工作就去掉了任意虚构的性质，这项工作就成为以阐释方式进行的此在的解放，把此在向着它最极端的生存可能性解放出来。这一步骤同时也昭示出生存论阐释的最本己的方法性质。除了几处必不可少的注释，我们至今一直压下了对方法问题的明确讨论。首先应该走到现象面前，而在剖析业已依其基本现象内容展露出来的存在者的存在意义之前，则需暂住探索的步伐，不是为了休息，而是要为探索工作获取更精猛的动力。真切方法的根本在于以适当的方式先行看到有待展开的对象 及对象领域的基本建构。所以真切的方法上的考虑，同时也就提供出作为我们课题的存在者的存在方式的讯息，这与关于技术的空洞讨论大相径庭。而唯有把一般生存论分析工作在方法上的可能性、要求与限度加以澄清，才能为生存论分析的奠定性部署，为展露操心的存在意义确保必不可少的透彻性。但对操心的存在论意义进行阐释，必须凭据充分的、持住的以现象学方式再现前此整理出来的此在生存论建构。从生存在论着眼，此在原则上有别于一切现成事物与实在事物。此在的实存并非根据某种实体的实体性，而是根据于生存着的自身的独立自住。我们曾把这一自身的存在理解为操心，包含在操心之中的自身这一现象，须得一种原始而本真的生存论解说。这种解说与对非本真的常人自身的种辈性的展示相对应。与此相连的工作是把那些一般指向自身的主可能的存在的论的问题确定下来。苟若自身既非实体又非主体的话，只有这样才能充分澄清操心这一现象，然后可得以询问这一现象的存在论意义。这一意义的规定则将成为时间性的剖析。这一展示并不导向某种僻远疏隔的此在领域，它倒恰是立足在此在本己的存在论可理解性的最临近的基础上，来理解此在的生存论基本建构的整体现象内容。原始的从现象上看，时间性是在此在的本真整体存在那里，在先行者的决心那里被经验到的。如果时间性是在这里原始的昭示出来，那么可以推测先行的决心的时间性是时间性本身的一种特具一格的样式。时间性可以在种种不同的可能性中以种种不同的方式到其时机。此在的本真状态与非本真状态这两种基本的生存论可能性，在存在论上根据于时间性的诸种可能到时。倘若说由于沉沦着的存在之领会占有统治地位，而此在的本己存在的存在论性质与此在相隔甚远，那就更不用说这一存在的原始基础了。无怪乎时间乍看上去与流苏领会所通达的时间可能格格不入，所以不能不经检查就把流苏时间经验通的时间概念和由此支撑出来的问题提法当作衡量某种时间阐释的是否适当的标准。探索工作反倒必须先熟悉原始的时间性现象，以便从这一现象出发逐照流俗时间领会的源流的必然性和方式，以及它占有统治地位的根据。对原始时间性现象的保证靠的是表明前此整理出来的此在的一切基础结构，就它们可能的整体性、统一和铺展来看，归根到底都需被理解为时间性的，理解为时间性到时的诸样式。于是生存论分析工作在剖析时间性之时，便又承担起把进行过的此在分析工作重演一番的任务，其意义则在于就其时间性来阐释主本质结构。时间性本身草描出了这一任务所需的主项分析的基本方向，从而这一草描包括下列部分：生存上的此在本真整体仍在，即先行的决心。第62节为阐释操心的存在意义所获得的诠释学处境与一般生存论分析工作的方法性质。第63节操心与自身性。第64节时间性即为操心的存在论意义。第65节此在的时间性与由之发源的更原始的从演生存论分析的任务。第66节